好，我哋翻嚟啦。 唉，咁头先就话讲生意啫，唔系个个网友都做生意噶嘛。咁你知啦，日日翻工，唉，今日老细又要咁又要咁，呢个世界好多恶顶嘅老细噶。咁我可唔可以用呢个吸引力法则去？唔好讲对付啦，吓去处理下我啲老细嘅问题啦，吓。 哎喂，啱啱听，我都系打工嘅，即系我都系打工，我都面对咗好多唔同嘅老细。嗱，最近咧，你真系问得啱，我啱啱悟出一个新嘅道理咧，我都实行紧。咁我都同我啲朋友 share 过，咁就系咩？首先讲翻个背后先，就系话我头先所讲咧，我哋每个人都好似一个能量场咁噶，你当一个漩涡，我哋每个人都一个小旋风，唔系林志颖啊，即系诶，我哋暴露咗一年龄。 哎呀，唔好意思，我好似同你同辈添，大镬。 嗱，唔系小旋风， 哎呀，啲网友听唔到啊，嗬。抹咗佢，抹咗佢， 抹咗佢。嗱，记住我哋每个人当我哋系小旋风，一个小旋风知道啊，转转转转转转转咁啊。咁你其实宇宙头先讲个好公平啊，你俾啲咩出去，你就会收翻啲咩嘢。是完全公平交换嘅，当然时间上可能会有差别啦。咁但系咧，同头先咁讲啦，同性相吸，异性相吸，你点解会吸引到嗰个咁嘅老细俾你先？你个老细讲点恶顶啊？你讲嚟听下啦。 哇，呢啲梗系就系问你嗰阵时又话冇问题，冇问题。到出事嗰阵时又问你，点解你会咁做噶？我都冇嗌你做。诶，做咗好似唔关我事㗎喎，咁你知啦，好多老细都系 A 字博㗎嘛，係咪？有事嗰陣时就中无意，无事嗰陣时下迎春，我都冇同你讲过点解你会咁样做㗎，係咪？咁到时就同你讲，嗱，不如咁，你咁做啦，咁但係做完之后跟住又话俾你听，唔系咁，我嗰日黑都冇同你咁样讲，你自己自把自为啫， 即系唔认数啦，系嘛？ 话呢啲啊，每日都发生，秒秒都发生， 即系唔认数啦。最简单就讲个唔认数啦，啱唔啱先？ 系。 咁你有冇同佢讲翻？你讲噶，你有冇试过咁样同佢讲先？ 你同佢讲，哇！呢啲就肯定系抽龙筋啦，系咪？ 咩叫抽龙筋？ 抽龙筋就系话，喂。我冇教你啊，你自己会错意啫嘛，系咪先？ 咁你举唔举得出个时间地点？你讲呢句说话，个老细你讲呢句说话。 喂，咁我唔系日日打卡噶嘛，上 Facebook 你都唔会睇时间啦，系咪先？咁佢一定系老细又好醒嘅，通常就系明示暗示话俾你听，嗱你直行啦，大左板就唔关佢事噶啦。 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咁嗱，调翻转咁谂，我唔想讲你老细啱唔啱啦，谁是谁非冇意思，因为到呢个 point 你讲你冇用。即系调翻转根深嘅问题，点解我会吸引呢一种嘅气场呢个老细喺身边呢？第一，嗱，我会记住，虽然你接唔接受都好啦，我哋依家好中意指住只手指话人哋噶嘛，咩都系人哋嘅问题啊嘛，啱啱先？嗱，我冇话我哋自己嘅问题，问题我哋系小旋风，小旋风点会吸埋呢啲老细嚟咧？其实每个人都好似我哋一面镜咁，即系唔好讲到咁远啦，唔系如来佛祖讲嘅嘢，其实呢个系真系嘅，就系话你相同嘅嘢就会吸翻相同嘅嘢，咁其实呢个老细吸到啲嘢俾你听，就会话会唔会系有时？我哋有啲嘢我哋唔认咧， 唔会。嗱，我好肯定，我唔系呢啲咁嘅人，所以咪成日都中佢招咯。你明唔明啊？ 但系你 比佢更有责任感嗰一刻，到时你就冲咗出去，系咪先？横过马路嗰阵时，佢又话俾你听，喂，佢都冇同你讲，原来转弯有车，咁你冲咗落去，到时就撞板啦。呢、這个世界永远都系咁噶， 会唔会转过你个谂法呢？调翻转，你谂转一转个谂法，你唔好理佢接唔接受呢、這个佢形唔形象都好啦。调翻转，你同佢讲，其实呢个系你叫我做嘅，你又睇下佢有咩反应啦、 啊。诶、哎，咁嗰啲咪黑晒面咯，佢咪同你讲咯，我有嗌你做，不过冇嗌你咁做。 咁唔紧要，你下次再讲清楚啲。其实最主要其实就系、是、吸引力法则。譬如呢啲老细下属嘅 case 咧，好多时咧，我哋唔记得咗咧，我哋每个人都系自己嘅主人，而我哋将嗰个波咧，嗰个权力咧，俾咗我哋嘅老细，即系调翻转，我哋好似系附属于佢咁。虽然嗱，佢系你老细啱， 但你都有出糧㗎喎，你有貢獻你嘅時間、精神、金錢、青春、腦汁去做你嘅工作㗎嘛。即係調返轉，我哋唔記得咗呢樣嘢呀，漸漸 boss 同下屬嘅關係就好似變咗係我要依附佢嘅。無論佢要做佢噏乜嘢都係啱嘅。就算可能佢之前讲嘅指示系唔清晰或者有问题，跟佢做完之后个责任好似去咗我哋度喎。呢、这个其实呢个系好严重嘅 program， 系集体意识啊，唔好讲咁深啦。基本上系大围咧，每个香港人或者世界上商业社会，你都会有呢个意识嘅。其实就系我哋唔敢去讲翻清楚，其实我有我嘅责任，你都有你嘅责任，而你。嘅你，我收你嗰个打，引致到我呢个结果，咁唔该大家共同面对。跟住你就话，你会唔会话，哇你咁僵，我有咩俾人炒啊？嗱，我话俾你听， 香港地，你知啲老细好小气噶嘛，系嘛？ 嗱，其实就系睇你自己个气场，我调翻转，你估气系去到边度先？其实当你我谂我分享我同一个类似你嘅例子啦，即系之前我翻呢份新工咧，我老细咧逢星期一就召我入房谢我噶啦，你唔知佢谢乜嘅，即系同样地咧，佢 纯粹发泄， 将佢之纯粹发泄，每样 佢将佢嘅负能量交俾你。 anyway， 跟住我就会话，点解我吸引埋呢啲咁嘅老细？点解佢要不断咁谢我先？嗱，我唔好理佢啱唔啱都好。我啱唔啱都好，点解我会有呢个物理反应存在先，情绪反应存在先，就係我发觉我再睇返自己原来係好驚佢喎。我点解要驚佢，即係头先我教你好劲㗎嘛，我要我要信任宇宙，唔好担心所有嘢，但人嚟㗎嘛大家。我又担我係驚啊，我唔知点解驚佢。我觉得佢我又落返去我哋集体意识嘅一个死胡同里面啦，叫做就係话佢係我老细。我一定要听佢讲嘅，佢叫我行东东西西，而我又好惊佢嘅权威，佢一嗌入房我就惊啦。咁究竟我惊乜啦？我就问自己啦。咁我回 backtrack 翻啦，就系、是、你系人，我系人，大家都系打工。你职位高过我，并不代表我系要系完全卑躬屈膝于你呢样嘢。咁喺我嘅能量，我已经显示咗出嚟，而佢作为一面镜子，佢只不过系。得闲借话我去提醒我，喂，你又将你嘅权力下放咗俾其他人啦，你唔记得你自己小旋风咯？咁我慢慢几个月之后啦，都要俾人闹几个月咧，几阴公。 我好相信好多网友都有啲咁嘅亲身经历啦。 你几阴公啦？就系我唔信我自己系一个小旋风，我唔信我自己嘅 power。咁慢慢，但系我推翻到，突然间有一日咧，好似俾雷劈咁，我醒翻啦。点解我要惊佢？我惊佢乜嘢？啱唔啱先？即系大家做嘢有啱有错，其实冇所谓嘅，只要做翻啱咪得咯。我做乜要惊佢？惊佢做乜嘢先？惊佢有牙。咁嗰刻开始咧，我就好似唔惊咯。见到佢咧，而之前喺走廊未见到喺走廊头咧，我兜路走噶。我唔知点解唔惊噶。咁但系之后咧，我改咗我嘅谂法，我真系改咗我嘅谂法，就系话大家都系人，我唔使惊，做嘢啫。咁慢慢咧，你唔好理喎，你唔好话我变魔术喎。之后咧，佢冇再逢星期一召我入房借喎。以后同我讲嘅咧，唔知点解 多咗一份尊重。 系，而佢亦都冇闹我。嗱，我并不代表话我工作态度啊表现系有改善， 或者冇驳嘴啦，应该咁讲。 我不嬲都唔驳嘴嘅，但系问题就系佢冇借我。而 even 我成日有时我都会做错嘢噶，大家都游魂好正常啫。但 系咁我人嚟噶，唔系机械人嚟嘅。 但系之后咧，佢冇借我咯。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实验咧，我希望大家网友咧去翻去练下噶。喂，我唔系叫你喺你老细面前攞只手指指住嚟闹啊，而系你心理上面调节咗先。你系咪仲惊佢咧？定系话你系咪要所有嘢要跟佢所讲咧？有嘢你系咪会心里边觉得？你都可以错，即系我唔系完全要隶属于你咯，我唔系附属你，我只系打你工啫。 或者呢个合作嘅关系啦，只系你嘅权力比我高啫。 叻就系你嘅权力系你自己公司俾你嘅权力啫， 就 公司俾你嘅权力嘅，但系人生嘅权力大家系平等。 系 呢样嘢系好紧要。 即系我嘅命运我自己掌握啦。 系啦，就系唔好将好似将，唉，今日老细闹咗我，好多人打工仔都正常噶。一放围埋就讲老细是非，唉，老细咧今日话咗我，咁样去话我呢样话唔好，咁调翻转， 我哋人生嘅价值观有好多面噶嘛，系咪你老细决定先？ 梗系唔系啦，我自己人生嘅我自己决定啦。 同埋另外一样嘢嗱，有个心理学家咧，我听过讲咗，其实佢个有一个人问同一个问题，我见到我老细好惊，我唔知点解见到佢我就脚震，佢同我讲多两讲咧，我就想死嘅。咁问个心理学家，即系旧年听嘅个讲座，咁佢个分享好，心理学家话好简单啫，你幻想你将你个老细缩细佢啊。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，当你闹你嗰阵时，你当佢细细到好似小人国嗰啲人咁，你大过佢好多，你仲惊唔惊？慢慢去练下，咁嗰个人就话啊，其实系呢个 OK 喎。咁最后个 feedback 就系咁样，我已经唔再惊佢。其实好多惊咧，其实你要记住嗰啲系假噶，假嘅意思唔系真实嘅你啊，可能系你阿爸阿妈个 program 嚟噶。或者你做 以前嘅经历，影响到我怕咗呢件事。 系啊，咁其实你唔好再，无论点样都系大家都人。记住一句就系大家都系人。另外一个例子就系话，又系我大家倾埋围埋讲翻工嘢啦。咁有个秘书朋友喺大陆做秘书，佢又系好惊佢老细，佢老细扣咗佢呢个商量添，因为公司财政环境唔好啦，咁啊扣咗商量，但系嗰份合约系写明一定有商量。咁点呢，即系我同佢倾完呢，大家沟完呢样嘢啦，驚老细唔驚呢样嘢，我将我嘅经历话俾佢听之后呢，我话你不如返去试下，我一定要攞得返呢份商量，我一定喺过年前攞得呢份商量，我係值得去攞呢份商量。啊，你唔好理喎，佢真係一个月前同我讲话要请我食饭，我下礼拜一请我食饭。我真的攞到份商量。 但攞完之后有冇后遗症先？有冇再俾多几个月粮你先？ 但佢都有继续，即係有出粮嘅、啊。 即係继续有呢份工啦。 继续有呢份工嘅。 就唔係出多几份粮俾你啦。 或者唔係拍台，我唔理你，死啲两个月人工俾返我。唔係 ,no, 而係佢话俾我听，佢好和平咁样。佢当然自己有啲心理历程啦，你要调控㗎嘛。而你真係攞得返呢两份两个月嘅商量囉。即係其实我都鼓舞㗎，点解我咁鍾意喺呢度同大家讲嘢呢，就係话你亲身嘅经历可以俾到一个启发大家。我哋唔係諗心目中諗得咁灰㗎呢个世界。係啦，咁其实一阵间我都会讲，我依家多口顺口讲句先，我希望大家呢睇咗我听咗我哋呢一个集嘅节目之后呢，有乜嘢资料或者分享嘅可以留言 YouTube 俾返我哋啦。我又可以将你经历，好似比如我朋友攞返商量嘅经历啦， even 话咁类似咁嘅经历可以俾大家分享下，知道大家有个支持啊，有个 support 啊，有个 support group 啊， support group 好紧要㗎嘛。 当然啦。即如果所有嘢都系得自己一个人做就真系好冇瘾嘅。 系啊，即系我讲吸引力法则几掂冇用噶喎， 最紧要你大家用咗系有效嘅， 用咗有效。如果你用咗有效，你开心嘅，你又再分享俾你身边周围嘅人，咁其实就系慢慢系一个团队嚟嘅，大家都系小旋风。咁如果你大家真正做翻个小旋风嘅，你谂下呢个世界会变成点样啊？啱啱先，我唔系叫你反台啊，同老细啊讲紧，唔系呢个意思，而系心理上嘅调控，使唔使咁惊佢？即系唔系代表佢做嘅一定啱或者错，啱错其实冇所谓。我系咪要将自己嘅权力俾咗佢先？嗱，呢样嘢其实都套用喺男女朋友嗰度噶。你有冇啲男女朋友？或者成日俾男朋友虾，或者成日俾女朋友虾。 哇，梗系有啦，又或者调翻转啦吓，边个就唔好讲啦。 即系咩啫？ 即系咁咯， 即系点啊？ 咁我身边都有好多姊妹都有啲咁嘅经历嘅，即系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咁噶，你越在乎佢，佢就越唔睬你咁嗰种咯。 即系又系嗱，同一个 case。头先我同你讲老细嘅 case， 你可唔可以用你知道嘅嘢即刻套用喺呢个 case 啊？ 哦，咁即系话嗱，调翻转，即系好似男女朋友咁，我越在乎你，你越唔睬我，即系话我将我自己变强大，将佢变缩细，咁将大家嘅位置变成平衡，咁我个关系会唔会就和谐一啲咧？咁起码我唔系一个小人啦、啊。 唔会俾佢食住我啦，系咪咁嘅意思呢？ 哇，掂啊！下集你讲啦。 哇，唔得唔得， 我唔使讲啦。你真系劲啊！果然系有慧根啊 ，exactly 类似嘅经验，你讲得啱啦。全众就系、是、好多时咧，男女朋友大家个权力或者所有嘢失衡，就系某一方。当系小女伊人先啦，我有小女伊人系靓女 A 啦，同埋埋阿强壮健硕男士 B 啦， 唔系小鲜肉 B 咩？ 小鲜肉唔够劲 哦，即系 两方你强男人可能系强势嘅， 嗯， 点解引致到佢强势咧？可能佢好靓仔，又或者好大只，啲体型上啦，调翻转， 唔系喎，报纸写嗰啲感情骗史通常都大肚腩冇头发噶喎， 嗱、欸、就系啦。其实冇所谓，唔关外貌事，系而系都系气场嘅问题。你嘅小旋风系点样？你有冇用到你嘅小旋风先？就系可能话调翻转，你个男朋友系成功生意人啊，或者赚好多钱做高层啊，呢样又另外一样嘢。调翻转纯粹就系、是、我呢个靓呢、这个姐姐呢、这个靓女阿靓女 A， 其实咧佢好中意呢个男人。你冇理佢大头秃头咩都好啦吓。咁总之就超中意呢个男人，好惊冇咗佢。咁咧，但系佢最后咧，佢就会真系佢好珍惜佢啦。个男人讲咩佢都听啦， 千依百顺， 千依百顺啦。 但系冇用嘅，都要等你嗰种啦。 但系佢男朋友最后都系有小三小四啦，可能最后有产生暴力事件咧，咩都好咧。Anyway， 其实就系呢个女士，佢将佢嘅权力啦，你讲得啱， 转移咗， 觉得佢嘅价值就建立喺呢个男人身上。我因为有呢个男人爱我咧，咁我就升咧一百倍啦，我变咗 bum bum bum， 哇好劲啦，觉得自己好劲，而将你自己嘅价值建立由呢个男人俾咗一个价值你自己，唔记得咗你自己系几咁强大啦，咁你又失衡咯，咁其实最后个男人好多时呢啲 case 咧都好难会系美满同埋开心，点解？因为你将个权力俾咗佢啦，咁即系个男人一行一笑一动打电话咩都好，都完全影响你嘅情绪咯。调翻转，咁其实你就冇咗你个主意咯，自我咯，渐渐地，咁个男人咁咪情能力应该咁讲energy 能量 上咪失衡咯。大家都唔系呢个和谐嘅状态。头先我讲过啊嘛，一出一入，修法要完全对等咧，你先至可以维持到个和谐嘅关系。如果你咁样嘅失衡嘅关系咧，大家第一个男人可能会觉得好辛苦，个女人又会觉得自己患得患失咁。其实你 所以就夺命追魂 call 啦， 系啦， 咁佢就走得仲快啦。咁我开始揾小三，跟住揾小四咯喎。 系啦，咁嗱，我又口多啊，调翻转咁讲。譬如话你见到郭富城，喂，郭富城，哇，永远嘅黄老五依家结婚啦，系咪啊？ 系 系啦，你又唔系好利之前嗰啲女朋友个个都靓噶，索噶， 咁但系个个都想结婚啊嘛？ 点解佢依家呢个 Moco 系咪啊？ 系啊， 阿Moco 留得住佢个心咧？嗱，我唔系佢以前嘅女朋友啦，当然我唔可以， 都唔系佢长下底嗰个 啦。系啦，我唔可以完全去解释呢个状态，但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，第一 ，Moco 就系应该唔会系大家嘅能量系平衡咗嘅，可能譬如之前个女朋友，无论你拍几年拖之后，你习惯咗去迁就佢啊，或者以前个男女朋友。或者外表我哋见到佢好好啦，但系佢心底里面会唔会有少少咬底啦？即系咬底嘅意思就话，我见到郭富城个天王，而佢好似好劲咁，将自己摆低咗，摆到低低低低低，调翻转你嘅能量反射出嚟，个男人未必会珍惜你。 嗯， 因为你嘅能量场啊已经反射出嚟，但系呢啲而佢又会接收到你嘅能量，即系话你觉得你自己都唔值得，唔够去。唔够劲去俾你爱啦， 唔够匹配啦， 唔够匹配啦，你讲咩啊？唔够匹配嘅话，咁其实慢慢个男人真系会走噶，即系呢个系其实一个平衡。我又俾翻个自身例子嚟啊。咁其实我学咗呢个吸引力法则之后咧，有样嘢好玩嘅，日日都好似打机咁，你唔觉嘅咩？即系你一我谂啲咩又出啲乜嘢，跟住我再谂咩再出咩嘢，好似真人 show 咁。我自己嘅 case 就系话。我发现要越爱自己，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。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讲一些老土的东西，韩剧那些爱，我有理无理那些 ,no, no, no, 而是讲有几咁爱自己，尊重自己。我发现呢，我 我试过有个做个小实验嘅，我就系慢慢去越嚟越爱自己。以前咧，我好似嗰啲韩剧女仔咁嘅，我老公想点咧，我就好担心嘅，只要喐咧，我都觉得，唉，我要点样令到佢舒服啦，点样令到佢开心咧？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佢噶嘛。 即系传统嘅贤妻， 传统嘅贤妻咧，扮啊点都好啦。咁但系你发现咧，其实佢未必会俾到你想要嘅嘢啦，永远都觉得有啲嘢都系争啲，佢好似唔系好爱我咁嘅，点解会咁？好啦，当我学咗呢个吸引力法则之后，我发现原来唔系、个能量点喺我度，唔喺佢度，唔系我要对佢几咁好，而系我要对自己几咁好。即系同头先类似信任啊，相信呢个能量系一样嘅。我有几爱自己，有时嗰啲嘢佢话要去食西餐，我中意食糖餐，我就就咗去食西餐。但我连我自己想食糖餐呢样嘢都唔敢讲出嚟，因为就咗佢啊嘛。但系当我学咗吸引力法则之后咧，我就转咗啦。喂，我要食糖餐，我要食西中餐，唔该，我哋去食中餐。我今日净系想食中餐，我咪以从自己嘅角度出发，但系呢个唔系自私啊，而系我真系想呢样嘢，而佢又 OK， 咁大家夹啦。但系类似生活上好多少嘅例子，我唔再担心佢啦。调翻转，我点样料理得自己好啲？ 咁即系话，我就将我嘅包袱放低咗啦，系咪咁嘅意思？ 系啦，咁呢样嘢之后咧，我发现我老公对我好咗。点好法呢？其实你可能话。点好法啊？俾晒钱你啊？唔系，而系佢咧会系主动会问我，譬如我做嘢夜翻啦，佢会主动买饭俾我食啦。以前唔会噶，或者我朝头早出街要做嘢啦，佢会车我去搭车啦。以前唔会噶，即系无论春夏秋冬都系我自己行去接驳车，再去地铁站咁样嘅。但系之后咧，佢会自己弹起身去车我去。 佢会唔会有啲嘢冇话俾你听啊？系咪啲补偿嘅行动啊？ 咁你又谂多咗啦。佢成日都系佢嘅视线已经喺我360度掌握啦。 即系尽在掌握中。 仲有掌，其实简单咁讲，其实最主要就系我发觉我转变咗自己之外咧。咁周围嘅嘢咧都会转变嘅，呢、个我老公呢个系一个小小嘅 case 啦。咁所以其实主要就系我点样料理我呢个小旋风，我自己嘅能量场咧，我嘅感觉啦、情绪咧，亦都会影响我周围嘅人嘅。你试下玩下呢个小实验，其实好简单啫。你由听日开始咧，你试下一啲新嘅情况，你点样去睇，点样去处理，咁你就会知道，当你改变咗你嘅内心咧，你吸引嘅嘢咧都会唔同。 好，咁我就听日试下由我选择食咩早餐开始。 你选择食咩早餐开始有咩关系？ 哇，早餐就梗系好重要啦，系咪先？令到你每日都精力充沛噶嘛，系咪先？咁但系你知香港人咁繁忙，连早餐有阵时都好难选择噶、哦。你塞一塞车已经冇早餐食啦，系咪？我应该谂下，我今日唔塞车、哦，系咪咁咧？ 唔系唔塞车，你又唔记得啦？ 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唉，咁 我系要路路畅通，我要最快最短嘅时间到达我嘅目的地。 都好，咁我哋由一天最早搭车开始啦。 系啦，嗱，你要记住，就算你第一次唔得，跟住你又，喂，我哋又嚟怀疑自己噶啦嘛？点解我唔得？系咪今次老阿宇宙冇照我先？今次大佬唔照我，我又唔被照顾啊？No, 调翻转系要睇翻，冇所谓嗰啲嘢。你落咗 order， 佢几时出现都 OK。你慢慢，当佢真系出现咗咧，其实你会你多谢佢出现咗呢样嘢事情，佢真系达到咗出嚟咧，你再多谢佢。所以开头试咧，应该咁讲，简单咁讲就系唔好理佢出唔出现，你落咗 order 就算啦。系啦，唔好再怀疑，仲系唔好怀疑喎，记住。今日唔出现，喂，可能调翻转，今日唔出现系好嘅咧。嗱，调翻转啦，我之前咪地铁咪有个人放火嘅， 系 啱唔啱啊？ 啱啱啱， 我有个亲身经历俾你听。 哇，亲身经历咁刺激啊！咁我要分享下啦。 喂，嗰日我放工完，我落咗个 order 就系话尽快翻到屋企啦。但系我又收到个指示，另外一个指示就系叫我搭船。 吓、啊。 咁我就谂搭船，搭船。 指示系咪突然间个脑飘一飘？不如去搭船啦。 叻仔就系咁啦。咁我就去搭船咯。 点知原来我嗰段时间咧，啱啱就系地铁放火嘅一个时间。如果我真系搭地铁咧，我真系好大机会遇到嗰个情况，或者就算我遇唔到个情况，我都会受到影响。咁即系其实你嗰刻你就会谂，你咪玩我，叫我搭船，我 OK 啦，我又试下搭船啦。咁但系你得到出嚟嘅嘢就系你期望唔到嘅嘢啦。同我头先讲啦，喂，我哋谂呢样嘢对我哋好啫，但系 actually 系咪真系对我哋好先？我哋有个天眼通嘅宇宙大帝先会知道呢样嘢系咪真系对你好噶嘛？所以相信系好紧要。可能我哋个脑咧系要过咗一排之后谂翻转头啊。点解会有咁样呢？你先会知道，原来咧呢样嘢系对我好嘅，同我哋之前谂 plan A 嗰样嘢咧，其实系争啲。所以呢样嘢我哋就要慢慢去学习咯。但系当你越嚟越顺之后，你就会觉得所有嘢都有啱得咁巧噶啦。我哋叫佢做共时性，就系啲嘢顺住嚟嘅， 即系相应啦， 相应啦。即系话，譬如我今日想有人请我食饭，跟住可能啊，咖啡一间同我讲话。喂，我哋去食饭， 呢 个 我 请你 啦。 或者我要睇演唱会啦，我要睇达明演唱会。嗰日又有人同我请我睇达明演唱会啦。即系其实好多时候慢慢你吞下吞下呢啲嘢就会慢慢嚟嘅。你觉得咧？你话最近好啦，你最想实现啲咩啊？如果系除唔好讲到生意咁伟大啦，因为有少少压力嘅，对于你嚟讲， 梗系工作压力唔好咁高啦。 工作压力唔好咁高，但系如果头先我同你讲嗰个老细 case， 老细 case， 老细 case 嗰度点啊？你觉得你哋点样处理呢件事？ 冇喎，咁我就真系要试下你个吸引力法则先知喎。 系真系，咁好啦，我哋又讲另外一样嘢，我哋想吸引呢个名誉，大家都想吸咩啊？钱啊？ 系啊， 啱唔啱啊？ 诶，咁呢啲梗系。一步一步嚟噶嘛，有成功嘅自然有钱噶。咁但系个问题系钱从何来嚟咧？ 嗱，我又讲翻你个 flow 啦，你个转向能量转向啦，有来有往，有出有入。调翻转嘅话，就系、是、你原有时，你会唔会我哋有时咧，好多时就系阿妈叫你唔好贪心， 嗯， 啱唔啱啊？阿妈叫你唔好贪心，不义之财不要收。人哋嘅恩惠你要既定预还，大家我谂都听过。 系呢啲系定理嚟喎，家教应该咁讲，家教 系咪家教？ 咁同埋，我觉得如果咁样做，呢个社会会和谐啲，因为大家感恩啊嘛。 嗱，呢个系一个层面，但系我又讲翻不为人知嘅一个层面，就系咩咧？你肯唔肯收好嘢先？你愿唔愿接收呢个好嘢先？就系好多时嗱，我譬如话，我依家帮你。你个心会话，唉，唔好意思嘅，好似啲家嫂咁样咧，就话，唉，你咁样帮我唔好意思嘅，真系唔好意思啦。而好多时候我哋中国人咧，尤其都会有呢个谂法。咁其实你俾咗出嚟嘅 signal 就系咩呢？就系同呢个宇宙讲，其实咧，我真系唔系更想收好嘢。嗱，暗砍啊，下一个层面讲呢样嘢就系话，代表咗你唔愿意收。有好嘢俾你都唔愿意收，你个潜意识㗎啦，嗱唔关你个显意识㗎，如果我俾钱你梗係会收啦。但係调返转我请你食饭有啲好多人都会觉得唔好意思喎，又就或者觉得我下次一定要请返去转头嘅。啱啱啊，即係中国人就会有呢样嘢啦，但係其实喺宇宙个定律嚟讲，能量嘅定律嚟讲，或者吸引力法则嘅定律嚟讲，就係话你唔肯收啊啲好嘢。 我唔紧要，如果跟你头先咁样讲吸引力法则，我要多谢啊嘛。咁你请咗我食饭，我咪多谢你咯。 叻仔啊！但系有好多其他人唔系咁谂法噶嘛。即系好似我哋落咗张清单，我哋收咗人哋啲乜嘢，我要还翻俾人哋咁样。即系呢样嘢系一个极端啦。另外一个极端就系我哋愿唔愿意去无条件付出咧？呢样都系你嘅能量嘅显。嗱，头先讲紧收啦，咁讲紧送啦，发出去啦。我哋会唔会有啲情况系愿意无条件咁付出呢？系好大方咁样付出呢？即系唔系讲紧钱啊？我唔系话俾钱你啫。 有条件性咁付出啦。 系啦，我哋会唔会 即系无私咁去付出啦？ 无私咁样付出咧，会唔会系我帮下人啦？唔好咁简，唔好净系讲钱啊！唔好咁同酬， 不求回报嘅。 唔好讲钱啊！譬如简单话，朋友叫你帮手， 你愿意帮手啊？ 我愿意噶。 你啊，梗系好啦，唔系我点揾你啊？但系有啲人就会系好计较咁样， 啱唔啱先？系啊， 会计较好多回报啊，计过度过先至再去计我愿唔愿意做呢个行动噶嘛。咁其实调翻转嚟，你又唔肯发出去，咁你点样收呢？因为我咁讲啊，你能量来往系一定要均衡噶啦。咁、如果你某一方有个堵塞嘅话，都影响咗你嘅能量流向噶嘛。咁所以就係話，我唔係叫你哋日日要喺街派錢，唔好咁極端。問題係好多時你可以無私咁幫下啲人啊，或者幫下朋友，你唔好計回報喎、啊，你唔好諗住啊，我要收翻幾多先。你要記住宇宙嘅公平㗎，你個回報唔係你肉眼呢一刻你個腦諗到嘅回報，但可能最後你儲埋好多。好似银行储钱咁，你储埋好多功德噶，话讲到几劲。 即系话我好似储呢个飞行里数咁啦吓， 系啦， 碌卡储飞行里数，或者吸引仔买嘢吸引仔。 系啦，你碌卡吸引仔，但系你又唔好谂咧，你收到啲乜嘢嘢？调翻转，佢会俾好多 surprise， 好多惊喜你噶。咁所以其实能量来往呢样嘢啦，我希望大家咧留意翻，由呢一家刻开始，平时你点样做嘢咧？点样去？ 对人处 事啊，你个生活啦、啊，你有冇啲嘢系勒住勒住唔肯收咧？又或者唔愿意付出， 勒住勒住唔肯放， 系啦， 又或者调翻转， 又或者调翻转啦。因为如果你越系放松做放呢两个，你处理到你呢个能量嘅流向咧，嗰啲丰盛系无限咁俾你嘅。有时你要记住，丰盛唔系净系钱噶，丰盛系可以系一个机会。或者系贵人啦、 啊，有帮助机会啦， 系啊，好多好多唔同嘢，你系唔可以，我哋唔可以用我哋嘅脑咧， 或者用钱去衡量啦。 系啦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你依家可能冇咁多钱收到，但系可能你识嗰个朋友，佢带俾你一个另外嘅工作机会，跟住你一个新嘅启发，咁你之后。搞下，其实你就可能会变咗李嘉诚咧。 我好相信李嘉诚穿胶花嗰一刻都唔会知道自己有今日嘅。 哦，咁咪就系咁啱嘅啦，就系、是、咯，冇人估到噶嘛。但系所以记住，好，我不断咁重复啦，好似阿婆咁啊，就系乜嘢咧？相信啊，记住系无限嘅机会系嚟紧嘅，喺你隔篱嘅。其实问题系你攞唔攞到啫。或者你愿唔愿意攞啫？所以下次人哋请你食饭，先会觉得唔好意思啊。 唔会，我会讲多谢咯。 系啦，你又唔好再谂我点样几时请翻去咯。 嗯， 即系你咁样又好似截咗咁样，要交换。 但我亦都会尝试去请你食饭，等你有多谢咯。 你呢啲就叫做我哋讲嘅有来有往啦。咁好啦，我 cap 翻晒呢个差唔多时间啦。我谂我哋讲咗好多唔同嘅嘢啦。咁其实我哋 cap 翻呢个吸引力法则啦，最首要条件就系咩咧？你都识得答到我啦。 有来有往， 嗯，跟住咧， 跟住咧就要开放自己， 嗯，跟住咧， 跟住就你讲啦。 相信啊， 系、啊， 相信系， 唔好意思添，唉，记性差啊，年纪大， 相信系好紧要。如果你唔信咧，咩都唔使做。 明白，我依刻我会相信我自己，首先调整我自己嘅思维去相信我自己。 你会唔会跟住你就会你想嘅嘢，你会点样讲啊？ 多谢咯。 仲有嘅肯定语系咩？我嘅生意会好，十分好。我嘅老细会乜嘢？ 对我好。 系啦 ，exactly。我每日翻工都会咩啊？ 好开心。 exactly。记住，我哋嘅小旋风，所有嘢系由我哋出嚟嘅，所以调翻转有个时差噶。你而家周围发生嘅事情唔系。你系你之前谂嘅嘢衍生出嚟㗎。即系有个时差，唔系外边牵引你，调返上你牵引外边嘅世界。咁所以你呢一刻无论你外边嘅嘢几咁混乱都好，打紧交都好，唔关你事㗎。你要记住由呢一刻你点样平静你个内心开心出嚟就得啦。 好，咁今日时间差唔多，咁下一节 下一次睇下有咩可以大家分享下啦。 好啦，咁其实我希望呢个节目咧，大家互动参与嘅。咁我再讲多次啦。咁希望大家咧喺 YouTube 留言俾我，睇下你哋有咩经验分享啦，又或者你有啲咩问题想我，或者有啲咩题目你想我喺以之后嘅节目里面咧再讲咧，我都欢迎大家提问噶。咁希望大家真系做到无极限嘅自己。 好 多谢收听， 拜拜。